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9章，阴影在线。 哥， 在看到病床中男子那苍白面容的一瞬间，周文涛的身体不由微微抖，随后连忙将视线移向了床边守着男青年的那位中年妇女。 妈，我哥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前阵子不还是好好的吗？ 文海他前几天去外地考察新的旅游开发地项目，但不知为什么中途突然失踪了，我们找了好久才在一个深山边缘找到他，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了。 周母红着眼睛悄悄抹了把眼泪。 好好的怎么突然去了深山，而且没人陪着他？ 原本听说阿奎和老七也陪着他一起去的，但我们现在只找到了文海，警方已经调动警力搜山寻找另外两个人，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。 周母叹息着，再次泪眼婆娑地看向病床上的年轻人。 现在只有文海知道他们三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可是他却一直醒不过来。国内外的医生专家都来看过了，各项检查也都做了，但是就查不出任何病因。眼瞧着他身体一天一天的虚弱下去，我真怕他。 周母哽咽着开始泣不成声，周文涛见状连忙上前安抚母亲，但对于眼下束手无策的情形，他除了安慰什么也说不出口。江瑶看着周家母子那番痛苦的样子，也有些于心不忍，她默默地转过头，再次将目光投向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周文海。周文海的脸色苍白得有些吓人，消瘦的面颊毫无气色，与江瑶印象中那副平日里健康的样子大相径庭。说起来，从少年时代起，江瑶便与周家双胞胎兄弟相识，虽然他平时与弟弟周文涛走得比较近，但对于儒雅温和的周文海，他也是如兄长般尊敬。而周文海也一直对江瑶照顾有加，甚至在江瑶和周文涛生活最落魄的那段日子，也是多亏了他暗中接济才撑了过去。只是周文海本人从来不提这件事儿，江瑶也是到后来才后知后觉，但对于这份恩情他是一刻都没忘。 文海哥， 江瑶注视着虚弱的周文海，心痛之余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，明明眼前这个病床上的男人近在咫尺，却又有种奇怪的距离感，让人下意识的不敢靠近。江瑶有些疑惑，他揉了揉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后再次向床上的周文海看去。这一次他终于发现了不对劲，他看到了一层似有若无的淡金色半透明物质，如薄膜一般笼罩着病床，将周文海整个人覆盖在内。 这是结界？ 江瑶诧异不已，他转头看了看对此浑然不觉的周家母子，又回头望着结界内昏迷的周文海，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。正当他伸出手打算对那层结界一探究竟之时，病房大门却猛地开了，紧接着一个耳熟的声音悠悠传入了病房。这么多人挤在这儿，可是会打扰到病人的哟。 江瑶一愣，转头看向病房门口，顿时目瞪口呆。只见衣冠楚楚的九牙正站在房间门口，微笑着看着自己，而他身边那个熟悉的红发男子则依旧是那副随性的表情，只是这次对方没有开口嘲讽，视线轻轻扫过江瑶后便转移了开来，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。 你们 面对如此意外的场面，江瑶倒不知该说什么了，反而先前还沉浸在悲伤中的周母，在看到那两人后，像见了救星似的，连忙起身迎了上去。 啊，两位大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正好文海的弟弟和朋友来看他，我想可能对唤醒他有帮助。 周母局促地说道，对九牙两人态度十分恭敬。 大师， 江瑶斜眼瞥了一眼一旁的九牙和饕餮，凭两个上古老妖怪的真实身份，他丝毫不怀疑他们是耍了什么手段忽悠了周家人。不过他现在还不知道两个家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而九牙两人显然没有与江瑶相认的意思，反而开始与周母侃侃而谈。亲朋好友的呼唤确实有作用，但目前病人病情还不是特别稳定。九牙看着周母温和地说着，那张如沐春风的笑脸着实让人无法拒绝。保险起见，还是让他多休息吧，您看如何？ 啊，好，好的，我自然是听两位的。 周母一脸诚惶诚恐， 之前也多亏了两位大师，温海的病情才没有继续恶化。那么我们…… 啊，那个，伯母，您和文涛继续陪着文海哥吧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 此情此景，江瑶自然是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于是便也知趣地自动告辞。而九牙和饕餮在装模作样地关照了几句后，便也离开了别墅。只不过一出门，便看到早已守在不远处等着他们的江瑶。 这件事，你们是不是最好解释一下？ 江瑶抬起头，注视着走过来的两个人说道。 解释什么？ 九牙笑，停下脚步，饶有兴趣地反问道。 你们应该知道，我想问的是什么？ 江瑶脸上虽然平静，但言语中可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。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周家？而且，文海哥身边的结界，应该是你们布置的吧？ 因为，如果我不出手布置的话，他恐怕早已不在这世上了。九牙平静地摇了摇头，回望了眼宏伟的周家别墅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他的三魂七魄少了一半，神识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，要是不用结界暂时封住，恐怕剩下的也要消逸而去，到时候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 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 人类与妖类一样，三魂七魄一般难以轻易分离，除非被某些力量强行剥离。九牙说着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江瑶。你前阵子不就亲眼见识过类似的事吗？ 三魂七魄被强制剥离。对了，萧远。 江瑶想起当初在阿离记忆画面中看到的场面，心中顿时咯噔一声。 难不成，这次文海哥的事儿也是一样，也是那个害了萧远的幕后黑手所为？ 这倒也不一定，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出对方对周文海出手的动机，而且剥离魂魄并不容易，相当耗费精力，如果对方要害死周文海，没必要用这种迂回又费力的方式处置。不过 九牙顿了顿，露出了些许疑虑之色。不过我发现周文海身上有微弱的瘴气存在，这一点有些大不寻常了。 瘴气？ 是的，瘴气一般由堕入魔道之物所散发，而堕魔之物残暴嗜血，不容于三界，基本只在三界缝隙中游荡。周文海身上出现的瘴气实属反常。九牙说道，瘴气对人体会造成侵蚀，所以我已经把周文海身上的瘴气清除了。而这件事对灵玉台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调查的点，再加上灵魂剥离现象存在，这同时姑且也算是目前追查萧远事件黑手的一条可行线索。现在周文海的情况不容乐观，虽我已布下结界，但在缺失部分魂魄的情况下，他恐怕撑不过多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回他丢失的魂魄，才能够唤醒他。 那要去哪里能找回来呢？ 江瑶急忙问道。这恐怕要去周文海出事儿的地方走一趟才行了，不过这次情况有些特殊。九牙的话语中似乎颇为无奈，虽然灵玉台有心调查，但因为一些原因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，甚至无法直接派出灵玉绅士展开行动。 究竟什么原因比救人还重要？ 这件事的复杂程度可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。九牙叹了口气，此次周文海出事的地方位于黑水之间的元秋山一带，距离妖类联合政府妖神府的总部淮江山并不远，属于对方管辖区之内。说实话，在没有妖类作恶确切的证据情况下，灵玉台并不太方便大张旗鼓地派人探查，毕竟上古以来两个组织就保持着微妙的关系，表面上和平相处，但私底下制衡的小动作可不少。在有些事情处理上难免投鼠忌器。 灵玉台他们可以顾及着上层斗争而不顾文海哥的生死，但我绝不能见死不救。 江瑶双拳紧握，愤愤不平地说道， 反正我也不是什么灵玉神使，就算我去那里调查也没人能阻拦我。 你打算独自去深山调查？哼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深山老林里可是精怪们的聚集之地，贸然闯进去的话，别说找寻魂魄，不把自己搭进去就不错了。九牙毫不留情地浇了盆冷水，而且就算你找到了周文海散落的残魂，你又有什么能力把他带回来呢？ 这江瑶语塞， 完全答不上来。 其实你不必那么心急，先前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这次灵玉台虽然不能直接派灵玉神使调查，但让某个编外临时工先行探查还是可以的。如果能找到相应证据证明周文海出事确实有妖魔作祟，那么他们也就师出有名了。当然这一次我也被那家伙顺便拖下了水。九牙无奈地笑着指了指旁边的那名红发男子，江瑶一看，却见此时的饕餮正百无聊赖地靠在树旁望着天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这才想起来今天似乎没听这家伙说过一句话。如此消极颓废倒是让江瑶有些意外。 他怎么了？ 江瑶问。还能怎么呢，想必是因为被陆景怡逼着出宫所以不爽了。九牙笑道，不过 在无法直接派出灵域神使调查的情况下，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唯一苦力选项。 我其实一直都想问，上古凶兽不是一共四个吗？除了他之外，其他凶兽呢？ 这个嘛， 我说，你们还打算闲聊到什么时候？ 正说着，却听一旁的饕餮突然开了口：“ 前面那家伙可是盯着你们看了好久了。” 江瑶一愣， 抬头顺着饕餮的视线看去，正看到不远处的街角口有道影子正窝在角落里，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